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建立自己嘅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同埋交管理费已经带嚟沉重嘅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同埋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嘅个案，呢啲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嘅重重围困。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围，我哋帮到你。Hello， 大家好，就欢迎大家睇我哋解围啦。我系庄元辉， 我系吴海欣， 我系冼卓南。 系啦 ，Hello， 咁今日咧，我哋题目就讲嗰五十亿资助咧，就边啲人申请咧就最着数啦，系嘛？咁我唔好 make sure 着数个着字系咪嗰个，不过留翻嗰个算啦。应该系我见两个都人用嘅，不过呢个应该 common 啲啊 ，common 啲嘅。咁我哋唔系政治啊，咁 系啦，最紧要政治 系啦。不过睇下嗱，首先清清啲债先， 好。 第一呢就呢、這個真係好唔好意思啦，因為呢、其實呢我哋響幾集之前呢、就講過一下啲升降機嗰啲，即係我哋開完個升降機講座、就講咗少少升降機嗰啲 法例啊 啲咩負責人制度啊，仲、有其中一個我哋講咗好重點呢，就係講咗個要稱立嘅五年要稱一次。咁我哋三條蛋散呢就喺度講話喂唔好覺有稱立。當然一件事呢，客觀嚟講五年做一次呢你梗係唔覺啦，係咪？所以我哋客觀嚟講唔覺都我覺得都講得過去嘅。不過我哋真係不過咁講啦，因為有啲大廈呢就譬如我同吳海欣啦，我哋兩個資深啲啦，即係年紀大啲啦。咁我哋有好多法團呢即係跟超過咗十年嘅。咁而都係有啲有 lift， 亦都有啲係我形容就係唔知大家仲唔仲有一種大廈呢係行十幾廿級樓梯。上到去先有 lift 嘅， 系会有嘅。 咁、okay? 我哋讲紧讲紧嗰七百几公斤或者系五百公斤或者系一千公斤嘅嘢点样上嗰度？我哋对，因为我哋有跟进嗰个法团，嗰类型嗰扎法团。咁我哋就因为嗰啲大厦咧，点形容咧？坏咗个灯胆都同我哋讲嘅。 系 ，OK， 咁你。即係我哋個當時我哋喺個節目度講嗰樣嘢呢，就係話喂唔覺佢有做喎，因為我哋估計過第一我哋好頻繁出席喺嗰啲大廈度、第二呢嗰啲大廈有啲咩風吹草動都同我哋講，咁所以我哋形容為即係唔覺佢做，亦都覺得唔似有做喎咁樣。咁、當然我哋唔係話佢真係冇做、可能佢有做呢、這個澄清一下先，因為點解呢，好多謝一位我哋嘅城寨嘅 fans 咧，可以講得佢個名嘅，因為個名叫 W 應該得嘅， 係 嘛？照計即係可以開佢個名嘅，即係W 先生咧，佢係呢個行家嚟嘅，即係升降機從業員啦，即係或者可能係我睇佢啲嘢就唔係從業咁簡單㗎啦， 應該係 啲好專業嘅人嚟嘅。咁多謝佢個意見，即係我哋講清楚，即係我哋唔係話佢真係一定係冇做、不過我哋覺得以我哋經驗唔察覺到佢有，咁啊我都相信嘅，即係從業員裏面都知道唔做呢啲係好大鑊嘅，咁佢都講咗俾我哋聽咧，譬如佢話一嚿嗰啲磚咧，嗰陀磚咧就15K 一嚿。15K 或者三磅啦，系嘛？咁样运就易啲运嘅，一转攞三四嚿咁样，系嘛？咁啊，攞十转八转，几个人就搞掂晒啦。咁所以嗱，呢个澄清翻，即系都唔系澄清，系回应翻阿 W 嗰个 讲法。首先多谢 W， 系 睇我哋亦都多谢佢俾意见我哋，即系佢唔系批评我哋嘅，佢讲翻个事实俾我哋听啫。不过就算批评，我哋都照樣接受嘅，係嘛？咁多謝 W 啦，希望佢繼續支持城寨啦。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上個禮拜我哋個節目係咩題目啊？記唔記得啊？大家 上個禮拜冇嚟，我應該我睇翻啊，你講欣怡花園嗰個個案啊嘛。 係上次欣怡花園咧，我哋就講咗個個案，我簡約講啦，就係咧佢有一個我哋認為啦嚇，就係插標，抬價。 插标天价益自己有同断正 系啦，咁啊断正就梗噶啦，OK， 咁啊，但係斷緊啲咩咧？嗱，因為咧，我哋好均真嘅，雖然我哋冇人監管住嘅，但係我哋即係自己監管自己嘅。咁我最我回報翻啦，嗱，我哋星期三出個節目，咁原來佢哋咁啱上個星期五咧，就有個管委會嘅，就係傾呢件事。咁當日咧就應該係即係全院滿座啦。OK， 即 係 好踴躍啦， 坐齊曬啦。咁即係呢個係我哋高興嘅，嗱，不論嗰啲業主係咩立場，唔緊要嘅。最緊要大家肯去參與大廈嘅事務，肯俾意見。咁我嘅了解咧，先講下個會發生咩事啦。就係有業主就覺得都係要披露呢件事，同埋要讓執法部門咧去跟進。咁我知道做咗一個投票嘅。個投票咧，我嘅得知啦嚇。就係好似有投票嘅人，都贊成。 要跟進， 要跟進 ，OK，即係唔止我哋多提嗰兩位嘅，其他都係咁嘅。嗱，我哋都還大家公道嘅。OK， 好似得一票棄權嘅啫。OK， 咁呢個就係客觀嗰個做法啦。咁啊，另外個管理公司就發咗個聲明。 係 嗱，因為上次佢封道歉信我都冇攞出嚟俾大家睇啦，都係講重點啦。咁今次用翻相同方法，我都係講翻佢回應聲明嘅重點。咁啊，呢個都係我睇下個署名先，都係 冇 人簽名嘅，不過有個蓋章就係志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發嘅信，就係七月十九號，即係好明顯就喺我哋上個禮拜七月十八號之後嘅信啦。咁咧嗱，佢嗰個聲明上面咧個主題就叫有關欣怡花園採購事宜嘅。啊，純粹咁嘅啫。OK， 咁啊，佢分咗五段。五段就講，當然講五樣嘢啦。我講下每段大概講啲乜啦。第一段，佢就話咧，安建維修工程有限公司咧係佢哋啊，首先啊，對唔住，講翻樣嘢，如果睇上就知啦。個安建個建同嗰個 Cornerstone Associates 嗰個 Associates 咧都正確翻啦。因為當時咧。根據志邦出嘅信咧，佢就安建個建加咗企人邊，Cornerstone Associates 咧就冇咗 S， OK， 咁而家呢一次就講兩個都齊嘅，OK， 即係我哋 mention 咗嗰間公司 ，OK， 咁即係證明咗啦嚇 ，OK， 咁佢就話明咧係志邦嘅聯營公司 ，OK， 嗱，其實就聯營我唔係好明個。即係經濟學上定義咩？聯營即係點啊？ 一齊經營，一齊經營，但係係咪一齊即係同一個話事人定係點？ 我都肯定 聯營公司即係嗱，即係我客觀嗱，佢真係咁寫，即係我唔係好明啫。嗱，我只能夠我唔明啦，因為聯營係咩意思咧？我真係唔明喎，係嘛？即係，但係我哋查到嘅就董事高度重疊啦，係嘛？咁我聯營都 OK 啦。兩間佢跟住話咧，兩間公司嘅業務性質就不同，獨立運作，咁點聯營咧？ 性質又唔同， 又獨立運作，但又聯營，咁聯營係聯啲乜咧？係嘛嗱？咁呢個大家自己諗啦。嗱，我即係依書啊直説，係咪？咁即係希望即係我唔知啦。第二段係咩咧？佢就話咧。佢哋公司即係講緊志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就有清晰嘅指引啊，內部嘅指引啊，就俾啲員工嘅，就如果採購咧就涉及呢個利益衝突，就必須咧就向呢個客户申請啦。而根據佢哋嘅會議記錄咧，就佢哋公司嘅員工咧就喺2016年嘅六月，就喺管理委員會裏面咧就安建為志邦嘅聯營公司咧作出申報，並。獲委員會接納工程嘅報價，咁就話響四年試過一次係咁啦。跟住其後咧，於2015年咧，安建咧就承辦嘅工程咧，當中部分已獲委員批核，嗱好得意喎，部分獲批核，其餘工程咧亦在管理公司與管理委員會協議嘅程序下作出安排。OK， 嗱呢個第二段講嘅嘢，咁大家明唔明咧？嗱，我睇曬嘅，但我覺得講埋第三段咧，大家容易啲明第二段嘅嘢。第三段佢就講咧，佢哋公司咧喺2017年咧就開始進行咧內部嘅調查之後咧，發現到咧部分已離職嘅職員咧沒有完全按照公司內部指引 進行採購和這個進行物料採購及安排工程，即是沒有跟指引進行這個採購和安排工程的。就此呢，公司呢為個別員工的缺失呢以主動呢向管理委員會進行商討，謀求呢就解決方案。而管理委員會呢也一直呢就積極跟進，並於呢本年的五月呢向這個的欣怡花園各業務呢就派發報告，詳盡呢匯報這個事件。因此呢本公司呢與管委會呢就雙方對事件呢均沒有作出隱瞞，嗱咁冇隱瞞最好啦。嗱、 嗯、 但係我有個少少回應嘅。咁如果真係你認為派咗個單張就夠嘅話呢，咁應該上個星期五人頭湧湧咁樣落去開會呢、 嗯、 應該一早發生嘅。咁點解係要我哋披露件事之後先至係多人落去呢？咁呢個大家自己諗啦。咁、 嗯、 第四呢就話欣怡花園呢嘅管理委員會呢將於短期內呢就上述事件呢向各業務發出書面嘅聲明同交代事件。咁、 嗯、 呢個呢又再掛返自己一巴。因為如果第三嗰段呢講咗咁巴閉，五月份已經講咗件事呢，咁點解委員會又要再講呢？ 一定係你班人 你明明啫。即係嗱，當我讀前先，幫我讀前先啦。跟住呢，我們重申呢，此乃個別事件。 嗯。 啊，括住此乃個別事件，刪括號咁樣嘅。OK， 咁啊，絕無涉及公司誠信及利益輸送問題。咁、 嗯、 我們呢亦歡迎呢有關部門呢跟進事件調查，以正視聽、 嗯。 我會就第五段呢咁少字呢，我覺得呢段呢就我形容寫得唔好奇怪囉。第一，其實我們重申此乃個別事件。咁啊，用英文嘅角度睇呢，佢應該係寫我們重申此乃個別事件。喂，大佬啊，一日出25張單，總共有98張單，個別事件過咩別啫？係咪先？咁佢冇理由咁啊，大佬。係咪？嗱，呢個第一句已經出咗問題啦、 嗯嗯。 第二呢，絕無涉及公司誠信及利益輸送問題。嗱，我唔係話一定有呢個問題， 嗯、 我係話有嫌疑啫、 嗯。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呢，呢啲誠信嘅問題呢就唔係自己講自己嘅。 嗯， 即係我唔會話俾人聽莊榮輝好有誠信㗎咁樣，點會啫？我冇想大家自己判斷 咯。佢唔能夠接受自己一個冇誠信嘅公司啊！ 唔係，嗱，佢冇話自己唔誠，你冇屈佢。佢話自己誠信冇問題呢次，同埋冇，同埋唔涉及利益輸送，係嘛？但係你佢答咗唔涉及啫，但係我同我冇抵觸㗎，因為我係質疑佢有咁樣嘅嘢啊嘛，係咪？咁你話冇咪冇咯？但我形容係有機會有啊嘛，係咪？好啦，咁第二句有啲問題啦，跟住咧第三句啦，我們亦歡迎有關政府部門就此事作出調查。 嗯， 唔到你歡唔歡迎啊？ 係啦，要調查都冇得揀啊！ 歡迎就好啦， 係啦，合作啲係嘛？ 唔到你歡唔歡迎？唔係嗱，佢冇話合作啊，佢歡迎咋？ 即係你查 嗱呢句你講咗重點出來啦，係 咯。 其實我唔想講，我等啲聽眾，因為城寨阿細同我講佢啲。觀眾高質素噶嘛， 好聰明嘅， 係咪好聰明噶嘛？大家應該明白我講乜啦，即係佢話歡迎啫嘛，係、 嗯、 咪？我唔知道合唔合作啦， 係、嗯、 嘛？佢冇講，因為冇講，我唔可以屈佢合作，亦、嗯、都唔可以屈佢唔合作， 係我哋唔清楚， 我哋清楚 翻白喺度 啊！嗱，最後嗰四個字就冇錯啦，以正視聽，我同意嘅，我同意嘅，以正視聽，還佢哋公道，還佢哋清白，我覺得應該查清楚。等於我哋成日都同阿婷講，要查清楚 UGL 事件，還梁振英公道嘅， 最緊要還佢清白。 咪咯，係啦。咁啊嗱，大家睇翻成件嘢咧，嗱，我都會就住呢個呈請信都有一個簡單嘅回應嘅。 嗯， 我簡單回應咧，就佢形容為個別事件，咁我唔同意啦。因為如果個別嘅，咁我哋唔會拿出嚟講啦，係、嘛？即係你都好唔個別啦。咁、第二呢就係、佢哋認為個申報咗就得啦，係嘛？咁我唔係好明佢認為佢又話自己有申報。OK， 但係佢又話啲員工做錯喎、啊。你明唔明啊？同一封信裏面佢講咗兩樣嘢。 一封信就好似回应緊我哋之前个指控咁样，我话冇申报嘛，咁佢话啫，我有申报啊。 嗯， 但下一句就话我哋因应咧员工做错咗嘢，冇跟我哋嘅内部指引，冇跟啲乜嘢内部指引，嗱冇讲嘅， 嗯， 冇讲冇跟啲乜嘢， 嗯， 冇讲边部分做错咗， 嗯 ，OK， 嗱呢个系事实 ，OK， 呢封信冇讲 ，OK，、嗯、我唔知道你之前五月份啲有冇讲，我睇唔到。 嗯嗯 ，OK， 咁总之我哋继续跟进事件啦，都要跟进噶啦呢啲事件啦，咁我哋都希望有啲好嘅回复啦、 嗯。 其实个回复咩叫好呢，多啲业主睇住自己嘅荷包，唔好俾有人有机会咧就揾到你着数，系、 嗯、 嘛？甚至乎如果牵涉到一啲犯罪嘅行为咧，就要制止佢，系、 嗯、 嘛？咁呢个就系我哋个立场啦，好冇？ 系， 咁啊，入专题啦。 好， 好嘛， 嗯， 我十五分钟， 还债还咗十五分 钟，唔系咁唔好意思， 都要嘅，都需要嘅， 知嘅，我哋都要，即系我哋都唔想话一言堂讲咗一遍嘅嘢咁样， 系嘛， 咁今日有啲咩新油啊？唔系新嘢嚟过，我哋讲过噶啦， 讲过一次噶啦，其实因为之前阿郑阿麦德正上咗嚟就，因为佢就 咁就唔敢叫佢添， 唔紧要， 算啦。 仲有機會嘅嘛，係咪？因為之前咧都阿靜都講咗就住呢個資助計劃，佢都喺區議會提問有啲問題啦。咁其實咧，今次政府呢五十億咧，即係佢就有啲簡介會嘅，咁就有成十幾場啦。咁、 嗯、 今晚咧，我都嗌我啲同事去聽， 即係聽佢個簡介會， 聽佢個簡介會，因為因為都要了解下佢要即係。即系市民会接收啲咩嘅资讯先嘅嘛，系咪、嗯、都要了解一下。 你作为议员，你系做得非常之对嘅。我叫咗我同事唔去听啊嘛。唔系因为我同佢讲，唔系因为我啲同事同你同事系有啲性质唔同嘅，我同事系协助佢哋即系点样申请咁睇，即系佢哋操作就唔使点知道，即系啲居民个角度嘅，因为居民角度我哋知道噶啦。 系咁，但系 即系其实今日我哋讲呢一集咧、嗯，想讲一啲咧。即係申請呢兩個計劃嘅一啲攻略啊， 嗯， 係嘛？ 哇，真係呢一個攻略， 我想改咗個題目啊，其實改咗、 其實都都 即申請嘅攻略。 嗱，攻略咧其實都冇乜攻略噶啦，因為咧， 我覺得係攻略嚟㗎。 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其實咧，我有啲大廈咧，其實已經符合咗個資格。咁咧，有啲其實係直情係，我懷疑咧，市建局咧就即睇住啊呢一、這個係嘅，就即刻聯絡個主席。即系联络个法团系啊，有嘅。 但我知道嗰啲唔系。 你嗰啲唔系噶。 佢对你真系好。 系咪？ 我知道嗰啲唔系。我 你嗰啲系点样嘅咧？ 我话俾大家听，我过去嗰七日里边、 嗯， 即系由上个礼拜做节目到今日、嗯、七日之间啦，其实拍得六日嘅啫，系咪？ 系。 咁我已经起码有三个法团， 嗯， 系符合申请，而佢唔知道可以申请，亦、都唔觉自己可以申请。因為所以點解我話係攻略咧？就明明係明明嗰樣嘢咧，大家似乎認為係唔得嘅。 嗯。 咁但係原來又得。我用個咩形容詞咧？嗱、 啊， 點講咧？即係你離開咗日本啦，你去旅行去日本啦。 嗯。 你離開咗日本啦，咁原來你發覺你仍然可以買日本嘅手信喎。咁呢個係咪好奇怪嘅事咧？係、 嗯、 嘛？點形容咧？就係你明明。工程都做完啦， 嗯， 原来有机会攞到钱喎， 咁啊真系有啲屌 嗱，因为嗱你明唔明啊？因为而家有个状态咧，呢个计划里边有个状态咧，就系、是嗯、一般我哋以前讲、嗯，我哋喺呢个节目度都讲 N 次噶啦，喂，全部申请嗰啲嘢要全攞， 嗯， 系嘛， 系啊， 唔可以有顾问公司，唔可以。有承建商乜都要未请，承建商更加冇啦，可能开紧工就冇得申请，系、嘛？我而家唔系， 唔系啊！ 呢个竟然系有个状况，就系、是原来你做完咗个工程，你系有机会， 嗯， 继续攞到资助， 嗯， 做完都攞得， 嗯， 咁呢个仲唔系攻略，系嘛？即系呢一坊间喂，咩人会周围去揾？申請資助啊！我諗住做工程噶嘛， 係咯。 做完工程嘅人會唔會再留意啊？ 唔會， 就係唔會 咯。你唔會噶嘛？ 你都做完啦，算啦。 你唔會噶嘛？做完都我仲搞咩啫？冇打屎乾淨，我未攞氣完咁樣，係咪先？係咪先？即係你唔會咁。原來喂，我所以我哋可能要做多少少功夫。今日啲集咧就話俾大家聽，喂，你有機會咧，之前做完工程咧，你有機會 就攞到錢嘅喎，係嘛？咁不如嗱，我哋呢一節嘅時間，我哋講翻具體，等啲觀眾 recap 翻，其實成個申請係要啲咩資格？我申請係啲咩嚟嘅？好唔好？阿南可唔可以精簡啲？你有十分鐘時間。 其實有 我十分鐘好精簡咁講啊！ 唔係留兩分鐘俾佢咪算咯。 貓子我帶埋你啊！好多表咧就講翻咧，其實譬如 OBB 2.0 啦，即係嗰個樓宇更新大行動，同埋嗰個消防嘅資助，其實有個最好類似嘅條件嘅。首先你有零先。OBB 就有個強制驗樓令啦，跟住消防你就有消防令啦，咁呢個係個條件。咁另外 OBB 有個多少少嘅條件呢，就係佢要你個樓令係喺2018年嘅10月31號之前係達50年嘅50年樓令嘅。 即係你層樓係起碼要1968年 係啦 10月31號之前入火， 系啦，嗰啲入火纸咁样计，咁 计入火纸啊！嗱，大家唔系计你，唔系计你入去住嗰刻啊，计入火纸啊， 计入火纸。咁咧，两个都有个嗰个叫做应课税差饷租值嘅条件啦。咁其实同以往佢嗰个公共维修津贴嗰个都类似嘅，即系九龙新界有唔同嗰个限制。 系 咁呢一两个咧，就其实同以往佢唔同嘅资助都好类似嘅，有令啦、楼令啦，甚至乎差饷嗰个租值。咁但係多樣嘢嘅就係、是、原來佢哋兩個資助佢哋個命令呢，只要未喺17年10月11日之前喺部門話俾你聽你做完個令㗎啦，個令解除啦嘅時候呢，你都可以申請㗎喎、哦。咁即係所以話啱啱嗰度你個工程做晒啫，咁其實可能屋宇署啊消防署有排睇㗎嘛，又要验收下。 即未收货。 係啦，收下货先睇下究竟你 ok 未。咁如果佢未话俾你听你嗰、那个命令係完成嘅话呢，咁你都有机会去追返呢个资助去申请。 係啦。嗱，即係简单去讲呢，佢定咗日出嚟嗰、那个日子呢好重要啦。就係2017年嘅10月11日。咁如果你喺呢个日子之前都未有个员工嘅滿意咧，或者係未有一個即係政府部門俾你嗰個解令嗰個嘅通知信件咧，咁、你已經有機會咧就攞到呢個資助啦，就唔係人都得嘅。OK， 你有機會，所以要聽我哋嘅節目就咁解。OK， 咁因為阿 Bonnie， 你可唔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嗰、那個？嗰、那個資助額有幾多？講講個資助額啊！即係嗱 ，OBB 又講下，跟住又嗰個消防講下，即係等大家知道啲咩事。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先分析成件事點樣處理。 嗱、，OBB 個資助額咧，佢就用人去計算嘅。如果嗰個係一個長者嘅，佢就可以攞到50,000。咁如果係一個普通嘅業主，嗱，首先啊，要講翻咩係長者先。長者就應該要60歲喺嗰度自住嘅嘅長者。 我哋叫極佢都將嗰啲咩傷殘津貼啊，唔係唔係， 嗰啲即刻啊， 全部降到60歲，佢唔制，但係 呢啲 有樓 啊，就 長 者係啦， 60歲長者好混淆。 係啦，咁要60歲以下嘅普通業主，咁佢只有40,000嘅，呢個就係上萬40,000係啦。咁呢個就係2.0 嗰個計劃嚟嘅， 唔係，但係嗰個有冇個工程金額嘅比例限制啊？100%定係60%？ 佢唔係100%嘅，咁就要嗱，長者業主就係工程費嘅全數，然後就上限50,000。 Okay. 如果係一般業主就係80%，上限40,000。 OK， 即係話咧，如果維修費係要夾20,000，咁咧。長者嘅業主咧，因為由於佢可以全數嘅，咁佢就可以20,000攞曬，係、嘛？就等於唔使俾錢啦。咁而60歲以下嘅業主，佢係俾幾多成啊？ 80%，上 限即係佢俾80%，就20,000嘅80%就係16,000。跟住咧，佢個上限係40,000啊嘛，咁啊以較低者為準。所以如果要夾20,000嘅話咧，60歲以下業主申請資助咧。就係、是、攞到16,000，自己都做出4,000。OK， 嗱，但係我提一提啦，大家唔好混淆咗。雖然樓宇更新大行動2.0咧，即係 OBB 啦， 佢嗰個嘅申請，佢嗰個係用人去做單位去到俾資助， 嗯、 但係申請嘅唔係個別人士嘅申請， 嗯、 申請嘅係要業主立案法團嘅申請。 係啦， 嗱，大家要留意呢點，係要業主立案法團申請，呢、 嗯、 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嗯、 OK， 咁呢、這個就係樓宇更新行動啦， 二點零 係啦。咁嗰、那個消防嗰、那個攞到咩資助㗎？ 消防嗰個咧就係、是、睇下你個樓宇有幾高嘅，去計算個津貼額。 你呢個講法唔啱。 唔係， 議員，我抽清你， 你抽清 一層好， 唔會 留低好， 唔係留低好高㗎嘛。 呢個幾多層數啦？ 嗱，幾多層數同幾高係兩件事嚟嘅。是咪、 嗯、 你有冇去杜拜啲呀嗰啲百幾米高嗰啲 好少層嘅咋嘛。嗱 咁我去過 嗱 係新聞咋嘛。 嗱咁呢嗰個資助額呢就係、是、會資助你哋嘅工程金額同埋顧問費嘅六成。好啦咁呢如果嗰個樓層一至三樓一至三層高咁、 嗯、 就有230,000啦。如果四至六層高就係470,000。七至十二层楼高咧就790,000，十三层楼高以上咧就系1,260,000。 系，我想问 系啦， 我想问一个问题， 系 近唔近地下噶？ 佢 冇写啊嘛， 佢冇写嘅，佢真系冇写嘅，即系我都唔知佢系一 即系唐一楼 定系地下已经系计 嘅。我嗱，譬如我上边有五层。嗯上面有五层 住宅， 咁我系五层，计唔计地下先？计地下我六层，咁、嗯、啊，我门槛唔同咗嘅， 系争一层就争 一层噶，即系因为有好多真系有唐楼，特别系六层同七层系真系争。 即系我有六层楼，即系有埋地下，我七层嘅，咁我系470,000同790,000分别。 系啊，所以系呢度系佢冇好清晰咁写清楚。 所以我想都讲翻清楚先，因为你哋讲啲数字真系好唔清晰，我觉得。即系咧嗱，佢系资助你两件样嘢嘅， 嗯， 你系使咗钱去冇去去攞翻嘅。第一樣就係嗰個顧問費，有關呢個消防工程顧問費啦，因為有啲可能勘察啊，或者製作標書嗰啲費用啦、 嗯。 第二咧就係嗰個工程費，咁兩者都可以申請到資助。咁咧佢就最多上嗱呢個係以成個法團去攞翻錢啊、 嗯， 就唔係以個別主攞翻錢啦。咁、 嗯、 成個法團可以攞翻幾多錢咧？咁就係、是根據啲樓層啦，就唔同啦，就最多只可以攞翻啲。工程顧問工程費同顧問費嘅六成，最多攞六成。假若咧你係有五層樓高啦，你五層樓高咧，你上限咧就係攞470,000嘅。 嗯 ，OK。如果你做個工程係100,000， 嗯， 加埋嗰啲顧問費100,000， 嗯， 咁六成幾多錢啊？六成即係600,000啦。咁六十萬同佢上限嘅470,000， 嗯， 咁佢以較低者為準，咁你最多攞到470,000。嗯如果相反，你個工程費加顧問費只係攞到500,000嘅話咧，咁、 嗯、 你六成即係幾多錢啊？六成就即係300,000。咁、 嗯、 但係300,000你上限有470,000啊嘛，咁今次呢個情況之下攞幾多錢咧？就以較低者為準，所以你只係攞到300,000，你攞唔足嗰470,000嘅、 嗯。 大家希望大家留意。咁、 嗯、 有實有觀眾會問啦，啊，咁因為呢一個係以成個法團咁俾、嗯、錢。咁如果我已經出咗錢，咁俾翻法團點算好呢？下一節同你講。 今日嚟到大埔街市富善街，咁呢個我哋第三間實體店。咁呢次嘅突破咧，就係呢一間咧係地鋪嚟嘅，咁就係非常之方便啦。有好多每逢開張新店咧，都超級優惠噶啦。其實即係街坊必買嗰啲嘢咧，平到你唔信噶啦。今次主打嘅就係我哋宣傳咗好耐嘅。原味雞啦，原味雞咧街度賣緊98蚊，呢度係50蚊一隻啫。好啦，第二啲盛大嘅優惠咧就係咧，你只要買夠300蚊嘢咧，係有3個月有禮物送，啲禮物相當貴重喎，你嚟睇下，係冇條件嘅，你要買300蚊，即刻送一份俾你，下個月你嚟。你嚟就得噶啦，就攞第二份，再下个月嚟，你就攞第三份。你行个街市行入嚟攞就得噶啦。